公遂字少卿，山阳南平阳人也，以明经为官，至昌邑郎中令，是王贺。贺动作多不正，遂为人忠厚，刚毅有大节，内见证于王，外则副相，引经义陈祸福，至于涕泣，简简无以，面刺王过。王至掩耳起走，曰：“郎中令善愧人。”及国中皆未旦焉。王常久与厨奴宰人游戏饮食，赏赐无度，遂入见王，涕泣西行，左右侍御皆出涕。王曰：“郎中令何谓哭？”遂曰：“臣痛社稷危也，愿赐清闲节余。”王必左右，遂曰：“大王之交西王，所以为无道王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臣闻交西王有愚臣侯德，王所为逆于桀纣也，德以为尧舜也。王越其产于常与秦楚，为德所言，以至于是。今大王亲近群小，兼自邪恶所袭，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。臣请选郎通经术有幸义者与王起居，作则诵诗书，立则习礼容，以有益。”王许之，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。举数日，王皆逐去安等。久之，宫中朔有妖怪，王以问遂，遂以为有大忧，宫室将空。欲在昌邑王传，会昭帝崩，无子。昌邑王贺四立，官属皆征入。王相安乐迁长安卫尉，遂见安乐，流涕谓曰：“王立为天子，日益交易，见之不复听。今哀痛未尽，日与近臣饮食作乐，斗虎豹，照皮轩，车九流，驱驰东西，所为被盗。古至宽，大臣有隐退，今去不得，仰款恐之，身死为是路，奈何？君陛下故相宜及见证。”王即位27日，足以淫乱废。昌邑群臣作献王于恶不道，皆诛，死者200余人。为遂与中尉王阳以朔见证，得减死，坤为承旦。宣帝即位，久之，渤海左右郡遂饥，盗贼并起，2000石不能擒制。上选能制者，丞相御史举遂可用，上以为渤海太守。时遂年70余，召见，形貌短小。宣帝望见，不复所闻，心内轻焉，谓遂曰：“渤海废乱，朕甚忧之。君欲何以息其盗贼，以趁朕意？”遂对曰：“海滨狭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而力不恤， 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黄池中耳。今欲使臣圣之也，将安之也。上文遂对，甚悦，答曰：选用贤良，故欲安之也。遂曰：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及也，唯缓之，然后可治。臣愿丞相御史，且无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上许焉，加赐黄金，赠遣圣传，至渤海界。郡闻新太守至，发兵以迎，遂皆遣还。遗书敕蜀县悉罢逐捕盗贼吏，诸持锄钩田契者皆为良民，吏无得问，持兵者乃为盗贼。遂单车独行至府，郡中熙然，盗贼亦皆罢。渤海又多劫掠相随，闻遂教令及时解散，弃其兵弩而持钩锄，盗贼于是息平，民安土乐业。遂乃开仓林假贫民，选用良吏，未安牧养焉。遂见其俗奢侈，好墨迹，不填作，乃公率以简约，劝民务农桑，令口种一树鱼，百本蟹，五十本葱，一起酒，甲二亩至五鸡。民有带持刀剑者，使卖剑买牛，卖刀买毒，曰：何谓带牛配毒？春夏不得不驱田亩，秋冬客收敛，亦续果实灵欠，涝赖循行，郡中皆有蓄积，利民皆富食，欲送止息。数年尚遣使者征岁，一曹王生愿从。公曹以为王生素嗜酒，无节度，不可使，遂不忍逆，从至京师。王生日饮酒，不是太守，悔遂引入宫。王生醉，从后呼曰：明府且止，愿有所白。遂还问其故，王生曰：天子即问君何以至渤海，君不可有所沉对。宜曰：皆圣主之德，非小臣之力也。遂受其言，既至前，上果问以至状，遂对如王生言。天子悦其有让，笑曰：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？遂因前曰：臣非知此，乃臣一曹教诫臣也。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，拜为水衡都尉。一曹王生为水衡丞，以褒显遂云。水衡典上林进苑，共帐公馆，为宗庙取生，官职亲近，上甚重之，以官受足。